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下， 八十二年，倒数第二行开始。欲修无上菩提者，乃至出离三界苦，世人既发大悲心，先当斩理大思想，一切诸愿速成就，永无业障能得体。这个一段是送成就度生，欲修无上菩提，这是菩萨发心啊。无上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是出离三界苦呢，这个小乘人也做到了，在佛法里都称之为真正觉悟的人。三界之苦实在说是苦不堪言啊。真正觉悟的人一定要想着永脱三界轮回啊。三界就是六道啊，三界是指欲界、色界、无色界。那从佛经里面讲的四禅我们就能够了解这个一个单位世界的天顶是初禅，小千世界的天顶是二禅，中千世界的天顶是三禅，大千世界的天顶是四禅。所以你就晓得讲三界讲六道意思都相同。那这个一尊佛的教化区，一个大千世界，各位也晓得只有一个四禅天啊，有一千个三禅天啊。这个经教里面所说的大致我们要能够知道。那欲修无上菩提，这个不但是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啊，祈求究竟圆满的佛果啊，这个是志愿眼光大的啊。那么超脱三界呢，这个是眼光比较上小的，都是非常非常之难的啊。说这个人既然发了大悲心，要怎样满他的愿啊？先当斩理大思想，这个就是你先要成就自己啊。斩理的意思前面说的很多了，这个地方就不再重复了啊。最要紧的是要依教修行。你像华严经里面讲的护法护持正法， 依照华严经的标准来讲，这个现在护法的人稀有啊。啊，法是什么呢？法是教理行果。啊，这个四种法都要圆满的护，那才叫真正护法了。啊，才是佛所讲的标准呐。啊，我们讲护持道场、护持某个法师不行啊。那个跟佛的标准一比，那就不是护法了。啊，所以佛经上所讲的，一定要有相当的理解，啊，而后才知道怎样去做才是如法。佛给我们说的教有四种，教理行果。我们怎样去修呢？信解行证。啊，我们对于教要信，佛的教诲要信，理要解。啊，行要修啊，果要证。啊，所以我们自己要做到信解行证。幕后这两句，一切诸愿所成就，永无业障能戒止的，这两句的是说自己成就之后教化一切众生。诸佛如来示现在众生界，往往也示现了有业障啊。诸位要知道，那业障是示现的，都是他教化的方法，教学的仪式。不是真的啊！让我们凡夫之人呢，深深警觉到因果的可畏啊！世间圣人，孔老夫子。我们在传记里面念到，孔子再称绝良啊，他也爱慕啊。释迦牟尼佛也曾经有三个月马麦之暴啊，遇到饥荒啊，托钵没人供养。啊，这个显示什么呢？显示因果。啊，即使成佛成圣，没有办法转变因果。啊，所以从前二丈大师讲得好啊，啊，大修行人不昧因果啊，不是没有因果啊，不昧是什么呢？对因果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受报的时候很甘心情愿啊，知道我现在所受的过去造的是什么因啊，现在得这个果报啊，清楚明白，不像世间人，世间人遭遇一切苦难的果报不知道，不晓得什么原因啊，以为是别人给他的。怨天尤人，受报的时候还造罪业啊，这个样子因果循环，它是每况愈下了，它往下堕落 明白的人的时候，他受果报，他不会堕落，他逐渐往上提升了，这个不一样。他真正懂得，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就是遇到别人破坏我们、伤害我们，那过去生中我们伤害过他们，今天他来伤害我的时候，这是报应吧？我明了，我承受，欢欢喜喜接受，一点怨恨都没有，这个结就解开了。下一次再见面就没事了，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了。绝对不能用个报复的心来解决问题，那是那诸位要晓得解决不了的。报复，你杀他，你灭他一族，来生的是他灭你的族，是一样的事情吗？因果循环，越演越残酷。那么换一句话说，越堕落越深呐。这哪里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解决问题真正的办法，解结，把这个冤结解开。所有一切这个不善的果报，都要承受，你才能够化解。那么在菩提道上，无论是自己修行弘法利生呢，这障碍就没有了。诸佛菩萨示现种种这些相，都是让我们觉悟的，让我们明白，也是教导我们应当怎样去做。实在讲，这就是生活啊，佛教给我们生活，教给我们处事做人。那么展理大思想这个里头最重要的就是孝敬。孝敬要扩展到什么地方？扩展到对一切恶人、一切冤家。都要用孝敬的心的。普贤菩萨第一愿教给我们礼敬诸佛，那个敬就是孝敬，决定没有分别，没有等差。这个是你真正在修行，真正在转业了。业转了，果报就转了。再看底下这一段，有人发心念经典，于度群迷超彼岸，虽立誓愿不思议，玄读玄妄都费时，世人有业障何故，于大乘经不能解。第四段就是松求智慧。这一段呢比较长一点，这是先说你为什么没有智慧，是你有过去世的业障障碍你的智慧。虽然遇到佛法，遇到善友，你明白了，你发心了，发的心很好，要发心研究，学经，目的呢，帮助一切众生开悟，帮助一切众生离苦， 这是大菩提心啊。这一般说发真正发这个大愿心，你就一定得诸佛护念，这是真的。虽得诸佛护念，我们智慧依旧不开，这是自己有些障。诸佛如来没有办法了，消我们的业障，没法子啊！这个道理大家一定要懂得啊！不是佛菩萨不保佑你、不照顾你，佛菩萨是真保佑、真照顾，但是你自己造的业障啊，佛菩萨对这个就无可奈何了。业障一定要自己消啊！佛菩萨告诉你方法。啊，告诉你这些道理，这经典上所讲的理明白了啊，佛的教诲呀，我相信理明白了，教给我们方法要照做啊，那叫修行啊，你才能消得了业障啊。啊，那消业障是最根本的、最有效果的方法，就是消。啊，所以《地藏经》是根，也是根本经的。到底在此地啊，我们能孝顺父母，孝顺一切众生啊，尊敬父母，尊敬一切众生，什么业障都消除了。真正有孝敬之心，还会造罪业吗？还会以恶意对待一些众生？不可能的嘛！啊，那就是真的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啊，所以你才晓得孝敬是根本的。啊，为什么佛在这个经上一再教给我们啊，先当斩理大思想？道理在此地，所以愿很好啊，佛菩萨也照顾你，可是你读经呢，你还是一面读一面忘啊，纵然多闻也不能开悟，这个人有业障迷惑，所以与大乘经不能接受。那下面教给我们的方法，供养地藏以香花，衣服饮食住玩具，前面长行文都讲过了啊，教给我们修行的方法啊，供养，诸位想想，如果没有孝敬，怎么可能供养呢？普贤的誓愿，厚厚深于浅浅啊，像我们盖房子，第一院是第一层楼，第二院是第二层楼，你第一层没有盖好，你怎么能盖第二层啊？二层盖好才能盖第三层，这一个道理嘛啊，所以后面都是从前面基础上建立的啊，然后才知道这个地藏法门是菩萨修行的根基啊。观音是慈悲，慈悲是从地藏根基里头发出来的啊。你没有孝敬，慈悲从哪来啊？没有孝敬的慈悲是假慈悲，必定他有企图有目的啊！这是一个人不孝父母而去孝顺别人，哪有这种道理？这是不合理的 啊，没有礼敬，哪里会有赞叹？啊，没有礼敬的赞叹，那我们晓得，那是虚伪的，不是真的。啊，没有礼敬的供养，那是谄媚八戒。啊，所以孝敬是根基。我们在世法佛法里要想有真正的成就，要从这个地方下手。啊，如何能真正做到孝敬？这个经典的理论要透彻，你才明了啊，孝敬是性德，是性德里头的基础。那么这一部经就是开显我们性德的。所以从普贤行愿，你看看，啊，有礼敬，有称赞，而后才有供养。供养菩萨以香花、衣服、饮食、玩具这些表法的意义，前面都说过。在我们现代这个时代，真正是多灾多难，不但众生业障深重，自己的业障同样也深重啊！我们应当要想到，如何帮助自己，如何帮助别人。想想自己修学怎样方便，我们也要方便别人。须知佛法没有定法，经上常常教导我们的原则，随类化身，随机说法，那个随就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你不顺不随，不但度不能度众生，也不能度自己。啊，何以不能度自己呢？不能随就是执着，啊，就是分别执着。执着的心不能突破啊，六道出不了。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得，所以要懂得随顺。啊，世间啊，确实障缘很多，就妖魔鬼怪啊，魔障。有形的，有无形的，无形的是鬼神。啊，有形的就是一切人事物。啊，怎么会产生魔障呢？都是自己 往昔无量劫来造作的恶业吗？恶业会造成障碍，善业也会造成障碍。啊，善业是爱缘呢、啊。我们常常看到同学说：“哎呀，这个是佛教给我们呢，要舍，要放下了。啊，我就是儿孙放不下了。啊，那是那爱怨。啊，冤家对头那个冤恨放不下，报复念头放不下。啊，爱怨也是放不下，都变成障碍。”所以这个是往昔今生所造之业嘛，啊，我们自己要懂得，要明白，要觉悟啊！啊，怎样才是真正觉悟呢？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金刚经》上讲得好啊，我人众生受者都是假的，都不可得。所以如果你有般若智慧，知道万法皆空，知道因果不空，知道一切有为法是梦幻泡影，你心清净啊，与一切法不取不舍，魔对你不起作用啊，没有能够障碍你啊。这个时候，那就是《楞严经》上所说的，你能转境界。不被境界转了啊，若能转境则通如来啊。啊，这个才是真正永离魔恼啊。可见的永离魔恼不是到处躲避呀，躲避不了的啊。啊，永离魔恼啊，就是看破事实真相，全是假的，一场空，一场梦啊！啊，即是无形的这些魔外啊，边都沾不上。为什么沾不上？你没有边嘛，你有边他都能沾得上，你没有边了。这个道理我们要懂了，你有我你就会受害，无我谁受害？无我就没有受害的啊！一切众生为什么受这些障碍？有我啊！冤家对头要报复，哎，你在那里， 我找到你了，我来报复你。如果你没有了，我没有了，他找都找不到啊。这个以前道元老和尚传戒的时候给我们讲一个故事，说是哪一个古时候有一个禅师，名字我一下记不得了，禅定的功夫正好，入定之后心静如空啊，他寿命到了，阎罗王派两个小鬼要抓他啊，因为他入定心静如空啊，小鬼找不到，哎，就问人家他到哪里去了啊，他就坐在那里他找不到啊，因为在定中的时候，这个 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统统灭了。啊，有人告诉他，他最喜欢的就是他那个波。哦，这小鬼就知道，敲他那个波，一敲啊，他就出定了，他马上就把他抓去了。啊，这就是你有丝毫的执着，你就被人家抓到，抓到了。所以凡是有嗜好都有麻烦，那换一句话是你逃不过小鬼的眼目啊，他时时刻刻那么的抓住，这个就是没有彻底放下。我们要晓得，那佛跟我们讲连佛法都不是真的，《金刚经》上讲得很好，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佛法都不可以执着，这个道理要懂啊。何况世间法，事出世间法都不放在心上。我用它，我不执着它我用它，我也不分别它，让这个心永远清净这样不失供养，这是得真正的福啊，无量无边的福，这个福成现。如果还有分别执着，这个佛就不是诚心的这个我们经里面讲有漏的福报就变成三界有漏福报修学。同学们，你们想想，要不是天天在一块研究，天天在一起讨论，天天熏习，我们业障习气很重，一转头就没了。所以古时候的道场好，就是好的长期学习，就好在这里。天天讲经，讲经的时间长啊。我们现在是一天两个小时讲经，跟古人比打对折了。如果依照佛的标准，你看《人王经》上讲的二十讲经，这讲我大家在一起学习研究讨论的，在教理行果上下功夫啊，二十是现在的八小时佛经讲的是印度，印度那个时代一天昼夜是分为六时，昼三时夜三时，所以二十它一时是等于我们现在四小时，二十就是八个小时啊。所以佛陀那个时代那些人跟释迦牟尼佛修行的，他怎么不正果呢？一天八个小时在讨论经教的时候，他还有什么功夫他妄想？我们今天是搞到变成他四分之一了，两小时了实在讲是不够啊，最低限度能有四小时每一天有四小时的认真研究讨论至少呢也有四个小时念佛这是说少到不能再少了 那修行我们现在明白了，只有念佛法门靠得住，其他的法门在理上讲是平等的，没有差别的，事上讲难啊，不容易啊。换句话说，不是我们的根性啊，我们业障太重，只有念佛待业往生啊，我们能办得到啊。这一段事情只要真干，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前天晚上我到红谷去吃饭，听说他们现在生意很不好，我就看看他们啊，现在相当不景气。在那里看到一篇习地带，是讲这个死囚往生啊，我们带了几篇回来告诉李会长，李会长说这个事情他知道啊，这个死囚走了之后啊，后事也是他给他办的啊。我问他是不是他讲的，他不是他讲的，那一会儿苏居士讲的啊。听说苏居士现在也回头专心念佛了啊，亲眼看到的事实。所以李居士在这个监狱里头度了不少人啊，真正往生了啊。苏居士跟这个人熟悉啊，他照顾他，跟他要发三章啊。第一个，你在受刑的时候你要大声念佛啊，他行，我做到啊。第二的时候呢，你这个走的时候你要有瑞相啊，不可以七孔流血，那属吊刑啊。他行，我要答应你。他第三个，你要留一点势力给我们看看做证明，不行我通通答应你。结果他死了之后果然如此啊，吊死之后的时候颜色非常好，很正常，跟一般受刑人完全不一样。火化时候真的有血啊。所以有同学问，哎，他是不是自己知道呢？不是的，运行，他有这个愿力就能做到啊。连一个死囚都有这样瑞相，他是真的往生了啊！他最后那一念是念阿弥陀佛走的，一点都不假了。哪一天受刑也预知时至啊！啊，念佛走的啊。在经上讲，最后那是一句佛号，必定往生。生前造什么样罪业，做什么样的措施，你在死前真正能够悔改忏悔往生。这佛经上有例子，观无量寿经上讲的二世世王造忤逆之罪业，临终忏悔，佛 佛在二十十万经里都是告诉我们，他往生是上品众生啊，我们多了也非常惊讶了，造那么重的罪业，阿鼻地狱的罪业啊，在我们说他往生大概下品吧，啊，下三品往生，我们觉得这很正常的，不知道他是上品众生，所以忏悔的力量不可思议。那么这是遇到真正的善知识教导他，他自己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现行，听了之后生起真正的忏悔心。这都是我们应当要学习，所以你真正修就会有真正有感应，所以这是我们讲到供，这个供养啊，要从孝敬心里面生起来，供具都是表法的。然后以净水按大事前，一日一夜求佛之，这个前面都讲过，这是求感应。那么这个净水是菩萨威神加持的，你供上一日一夜，你认真如法的修学，这才能得感应。那么下面还有两段，发因众心胜五行，酒肉邪淫皆妄语，三七日内勿杀害，至心思念大事理。这是讲你专修，这是客气求证啊，这个法要修三七二十一天啊，这个二十一天要发因众心的啊，修学这一段当中胜五行啊，这个五行此地前面注解上有此地就省略掉了啊，这个地方引的楞严经上这个话就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断五行啊，注解第一行末后一句楞严云，熟识发淫，圣诞正慧，这是佛对于初学人的教诫。为什么这个东西对于生理产生了障碍，是这么一个道理。我们要减少障碍，所以对于饮食不能够不选择啊，但是要晓得世尊当年在世的时候是托钵，托钵的时候人家给什么就吃什么，决定没有分别之处 你去托钵的时候，这些供养的人家也未必都学佛，也未必懂得佛法。啊，所以给什么吃什么。但是在真正修法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不留意。啊，所以现在世间人，说到饮食，只知道注重卫生。这个生是生理。圣五行呢，是保护身体，不但是身体，而且还有心情。啊，能够着重啊保护身体、保护心情的人就不多了，啊，着重卫生的人很多，很普遍。知道要保护自己的性情就少了，这个五心的性情，性质不好，影响我们的情绪，熟识这个东西，它是助长荷尔蒙，会引起性冲动，这是发言，这属实。啊，生吃的时候呢，容易引起肝火发脾气，这道理在此地。为什么佛说这五样东西不能吃？道理在这里。啊，那我们看到华严。华严里面跟我们讲的离四无碍，四四无碍，那这五样东西是不是有碍？这五样东西也没有碍，你自己功夫不够，你功夫不到，它对你产生障碍，你真有定功，那它对你就没障碍。所以这是必须要明了的，这个要慎五心的。下面，酒肉这是心，荤心，那这就说明素食啊。邪淫及妄语，这个一句就是讲的食善业啊，一定要断食恶业，修食善业啊！你在这个三七二十一天呢，这是持戒念佛，此地是念地藏菩萨名号啊。换一句话，现在所谓讲的大地藏起啊。地藏期的期限是三个期，三期二十一天啊，专持地藏菩萨名号啊，这里就关键的字样是至心思念不是口念的啊，这个心呢真诚到极处啊，念地藏菩萨的名，名与德相应啊，你念的就相应，念名你就思德，不是空念这句名号啊！啊，就想到地藏菩萨的行义，地藏菩萨的慈悲， 地藏菩萨的教诲，你就会想到这个文明，你能够想到提醒你自己，见相也能想到，我们就想到要依教奉行，这就叫相应。所以古德讲的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你要念得相应。如果执念菩萨名号，依旧还打妄想，依旧还造罪业，那念的有什么用？寒山拾得过去讥笑过心寺的这些法师念佛，就寒破喉咙也枉然。什么原因呢？不相应嘛。是念的要相应的，从这个名里面引，一定要思念教理行果，这是真念。所以从念这句名号当中就具足了清洁行政，你说这个功德多大？如果念这一句名号与清洁行政不相干，那就是寒破喉咙也枉然了。那么这无论修学哪个法门，这个原理总是要明白的。幕后这一段在讲果报，基于梦中见无边，这无边就是地藏菩萨的无边身啊，无边身是说地藏菩萨的化身，无边是多无量无边，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你在梦中见到地藏菩萨的化身菩萨给你摩顶，给你受记啊，觉来变得立根耳你就感应到了，醒过来之后你就聪明了你根性就立了，你所求就感应，应是经教立耳闻以后你再读经再听经，千万生中永不忘啊，句句都能一致都能记住，都能够去依教奉行所以前面这个修学最关键的字眼至心自念就在这四个字我们今天依照这个方法去修，为什么没有效果？这四个字我们没做到啊。我们今天做的是形式的，打个地藏七好像是那么个样子，其实心里面胡思乱想。没有诚意所以所求不能相应的，别说打三个棋不相应，三十个棋还是不相应。经上讲的没错，我们自己做错了 如果相应，说实在话，古人祭祀斋戒三天就有感应啊，哪有27天没有感应的道理？一是大事不思议，能使世人获慈慧啊！这是地藏菩萨不可思议的威神加持啊！实在也是自己啊，至心之所感呐。前面跟诸位说过，真诚到基础，信得得流露，所以才有这样的效果啊。这个理上讲都讲得通的，那么要求智慧的方法，请看经文。拖住殿下85面，经文的第三行，贫穷众生及疾病，加之凶衰眷属里，睡梦之中习不安，求者拐为无称罪。这个一段是送转灾难经上所说的，正是我们现前所遭遇，所以这篇经文我们读了之后感触非常之深，字字句句都是讲我们现实的状况。佛菩萨教导我们修学的方法，如何能够改变我们生活环境，回转我们的业障，啊，所以这一篇当中，我们也看到世尊无比的慈悲，常好，为我们说清楚之后，还用寄送重复再说一遍，啊，无非是加深我们学习的印象啊。那么这一首里面都是讲的这灾难的事实，现在这个世界贫穷众生多，富裕的人毕竟是少数啊。我们要常常念贫穷苦难的这些东西，他们的疾病不仅是生病，情绪的不安，智慧不开，这是心病啊，比身病还要严重。身病需要药物来医疗，来调养，心病需要佛法帮助我们破迷开悟， 佛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这就是真理。一句话道破虚空法界一真庄严的根由，一语道破，从心想生，心生想善，境界就善，心迷惑想邪恶，环境就恶劣，这是佛给我们讲的真实状况。宇宙人生的真相，真正明白了觉悟了，他就从心底里面就改了，把过去恶的念头写得干干净净，养成一个纯善的心，纯粹呀，利益一切众生的心，我们眼前的境界就渐渐好转，而且转的速度啊会很快。然后诉求啊都能满愿的。下面这一首啊是教给我们修行方法，至心瞻礼地藏像，关键都在至心啊，瞻礼地藏像就是修孝敬，真心效法地藏菩萨的大孝大敬，一切恶事皆消灭，这是心转境界，不会也再被境界所转。至于梦中境的难，你睡梦的时候难闻了，一时丰饶神鬼惑，你所求就都能够满愿。那么修行的关键就在效法地藏菩萨，学习地藏菩萨大孝大敬，孝顺一切众生，尊敬一切众生，这个一切众生里包括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这个才能够快速的转变过来。这个八十六面注解里头第一行啊，一摄丰饶，你们看看那个风有没有改过来， 它是一风丰饶，有一个措辞啊，是一时，哎，一时啊，改过来。我们再看下面一首颂：雨入山林即渡海，不卧禽兽即卧人，卧神卧鬼并卧风，一切诸难诸苦恼。那么这是重僧外出旅行啊，常常遇到的一些灾难。你出去旅行啊，陆地上经过这些山林，这些地方都是猛兽啊，盗贼常常出没的所在啊。即渡海啊，这个大海波涛汹涌啊，在古时候这个船只都不大。下面是卧神卧鬼病卧风啊，这个卧风是指这个渡海。啊，容易遭到这些灾难的。啊，这个卧神卧鬼这个事情也真有啊。上一次雷居士在此地给你们讲了不少故事啊，那都是他亲身所遇到的。为什么会遭遇到这些恶鬼呢？别人为什么遇不到呢？那么由此可知，在因果定律上讲啊，还是业因业果莫非前定。这些卧神卧鬼过去生中跟他没有这个恶缘呢，他不会找你麻烦的啊，都是过去或者是今生你冒犯他，你得罪他，他来找你麻烦了。自己没有羞耻，没有德行，他对你不尊重啊，所以容易遇到这些事情。这些事情真有。佛在此地教我们修行的方法，但当斩礼及供养地藏菩萨大士像，如是山林大海中应是诸恶皆消灭。那么长行文里面讲得清楚，我们在旅行没有出发之前啊，读地藏经，念地藏菩萨名号满万遍， 修学要智心成念啊，这四个字非常非常重要啊，真心成念啊，思维菩萨的功德，效法菩萨行仪啊，这个鬼神不但不恼害你，还要保护你。为什么呢？尊敬你。这都是我们现在常常遇到的一些事情啊，常常到外面去旅行，一定要知道。幕后总结，观音智心听无言啊，听无说，地藏无尽不可不思议，百千万劫说不周，广宣大师如是理。那么这个科注里头，科判里面借诵了普告留步啊，世尊劝导观世音菩萨流通这一部经典啊。那么观世音菩萨当然到处为大家介绍地藏菩萨的行仪啊，为什么呢？如果没有地藏菩萨的基础，观音菩萨的慈悲就没有依靠啊！观音菩萨慈悲从哪里来的？从孝敬的发扬光大。是大乘佛法在中国是建立形象非常有道理啊，以四大菩萨来表达啊，所以大乘从哪里学起？从地藏学起，地是心地，我们现在讲的心理建设啊，心理建设是根本的啊。现在这个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每一个大城市，你看这个物质上的建设啊，高楼大厦啊，100多层的这个大楼许多大城市里面我们都能见到啊。社会为什么不能安定？生活为什么不能幸福？疏忽了心理的建设啊，没有健全的心理人，随着自己的烦恼习气，大家都争名夺利，孟夫子说得好啊，如果上下交争利，其过为矣。那我们看看现在的事情，正是孟夫子讲的这句话了。 一般人信不信呢？不相信啊。 怕的是这个世纪末的时候送总账啊，这是我们真的提心吊胆。消除这个灾难，一定要靠心理建设。每一个人都懂得孝道，都肯定孝道，都能以孝敬之心待人接物。以大慈大悲帮助一切众生，这个世间的灾难立刻就化解了，烟消云散了。所以我们晓得地藏菩萨地藏法门是根的，我讲过很多遍，佛法没有别的，就是一个孝字。而中国文字实在讲已经显示出这个法门的不思议。中国这个孝字是会意的，我们体会这个字的意思。这个孝里面含着什么意思？净虚空变化界是一体，这是这个字的含义。它上面是个老，下面是个子，老是上一代，子是下一代，上一代还有下一代，还有上一代，过去无始，下一代还有下一代，未来无终，无始无终，构成一体，这是孝。佛经里面常讲的，虚空跟法界是一体，佛教给我们的心量要心包太虚，量周杀界，这是孝的意思。树穷三季，横遍十方也是孝的意思。你看看这个字的包含，真正不可思议。所以佛家的修学，始从孝道，终到成佛了，孝道的圆满，就叫成佛了。等着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孝道还欠缺一分。谁能把孝做得圆圆满满呢？祝福如来才真正把孝道做圆满了。世尊灭度之后，把教化众生的重责 嘱咐给地藏菩萨，道理就在此地。谁是地藏菩萨？谁懂得孝道？谁能够修孝道？谁能够发扬孝道？那个人就是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多了，经上我们都得大师无边身嘛，无量无边的皆是地藏菩萨，观音菩萨的大慈大悲是地藏孝行的发扬光大。我们讲孝亲尊师这个心，孝顺一切众生，尊敬一切众生，这就变成观世音菩萨了。孝敬要以理性，所以我们的生活处事待人就要用理智，不能用感情。情是迷，情是妄想分别之处，情造罪业，情时变现六道三途，智慧呀变现四圣法界、一真法界，这个差别呢就是情与智。我们世间人也常讲啊，要有理性啊，要有理智啊，不能感情用事啊。文殊菩萨教我们这些，普贤菩萨呢，是把这三种落实。孝亲尊师大慈大悲智慧落实在生活上，这就是普贤菩萨。所以这是中国佛法的特色以四大菩萨大乘佛法教学的这四根柱子，这样造成一个富丽辉煌的宫殿。这四根柱子一个都不能少。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佛法从哪里学起。世尊嘱咐观世音菩萨流通，也就是教导我们，特别是在末法时代为什么经里面所讲的全是我们眼前的事实，我们没有办法解决，要靠我们觉悟的人啊，为一切大众啊宣扬说明啊， 不但我们要把它讲清楚，我们自己要真正做到消除自己的业障灾难，然后我们才能帮助别人，我们所讲的才有真正事实的依据，这些灾难有啊，我能够幸免，我何以能幸免呢？依教修学，邪鬼附身常有的事啊，在我们学佛人讲是障魔啊，什么叫障魔？就是邪魅附身啊，几乎每一个地区我们都看见啊，我们自己有没有呢？也有啊，不过没那么严重啊。许多同学晚上睡觉被鬼压了，好多人有这个经验，我过去也常常被鬼压啊，心里清清楚楚，动弹不得啊。学佛之后呢，没有了这。从前李老师告诉我叫压鬼，这佛经里都有的。人在运气衰的时候他欺负你，欺负人啊，人在运气很旺的时候他不敢欺负啊，你运衰的时候他欺负你，他来压你我们从这些事实当中体会到真有啊，不是假的。那么现在在中国外国也有，美国也有，中国人讲特异功能，我们在美国也看到是他有第三只眼呢，他能够看到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我们一般人肉眼看不见的，他能看见。他能看见呢，这些魔鬼附身，他有能力看见。你能看见呢？一个人呢，内脏里头有病，我过去在迈阿密遇到几个美国人迈阿密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奇奇怪怪人呢住在那里很多那个时候接待我的是曾宪伟居士，他在那里成立一个念佛社请我去讲经。曾居士学过禅，也跟一些喇嘛学过密，对于这些事情呢很好奇，很喜欢所以对于这一类的人呢他接触的很多那么我们常常听他呢讲这些事情这真有怕不怕呢？不需要害怕，怕也没用处，不能说你怕他就不来了越怕他越厉害何必怕他？你不怕他，他吓不到你，他的伎俩就用尽了，他 自然就退走了。哎，你真怕他的时候，哎，他觉得很有效果，啊，他就来控制。你不怕他，不理会他的，他就没法子控制你。尤其是我们修清净心，啊，那最高的境界无我，跟《金刚经》上讲的，四相破了。一切妖魔鬼怪都没有，啊，就是边都沾不上，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知道这个事实，知道自己应该怎样修行，成就真实的功德，啊，成就自己利益众生。这个鬼神呢，就魔王也是如此的，他到没有办法干扰你的时候，他就调转头来皈依护法。像我们看魔王波旬，做释迦牟尼佛的护法，那么他要破坏佛法，实在他是末法时期的比丘，不能够依教奉行的，他来找麻烦的。真正有修有学的人，他还是尊敬护持，奴也护法。这正是佛经里面所讲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魔也有佛性啊！啊，孟子所说的“人皆有恻隐之心”啊，这都说的非常有道理啊！这样问的人。看到别人受苦，有的时候也生同情心的，啊，也能生起怜悯心的，啊，恶人尚且能生，何况善人？啊，所以自行能够感化一切恶人。物归于物神，啊，都能受感化。我们看底下的经文：地藏名字人若闻，乃至见相斩理者，香花衣服饮食分供养乐亲受妙用，若能以此回法界，毕竟成佛超生死。我们读这段经文才知道，说造像的功德殊胜不可思议，原因在哪里呢？给一切众生有文明见相的机缘呢，你给他这个机会，所以这个功德就殊胜了。这里面有一桩事情我们必须要知道，佛法盛行的时候才有非常殊胜的功德，为什么呢？大家认识 听到地藏的名，见到地藏的形象，孝亲的心生起来，尊师重道的心生起来了，效法菩萨行愿的心生起来了，这个是名字形象启发众生的善念，那个功德就太殊胜了。如果佛法衰微，没有人宣扬，大家把佛菩萨形象当作偶像，当作迷信，不能说没有功德啊，只是这个功德现前得不到啊，现前得到是叫一切众生造业，叫社会上你们提倡迷信，你们拜偶像，虽造罪业，但是这个形象业力眼根，名号业力耳根，永为道德，那功德在这里。可是他造罪的罪业要不要受报呢？要受报啊，罪业果报在三途啊，三途报尽了，在脱离三途遇到这个善缘，你的善根成熟啊，以这个机缘得度，这些道理我们要懂。那么在什么时候建这个建造法相？第十一呢，是经教啊普遍宣扬之后，大家知道了啊，所以塑造佛菩萨的形象给人带来是正知正见，这个功德就无量无边了。因此我们有义务啊，要做机会教育，非常非常重要啊，现在在世界上各个地区佛教一切的建筑，无论是古代的或者是现代的，多半都变成一般观光的点啊，旅游观光啊，都会到这个地方啊去看看。如果在这些场合当中有善知识，无论出家在家，将佛菩萨形象表法的意义做简单的介绍，这是机会教育他来参观道场，道场里供奉的这些佛菩萨一尊一尊给他介绍，他表什么意思，等于给这些观光客上一堂课，让他不至于啊误解了佛法啊，告诉他这个绝不是拜偶像，佛家里面所有一切设施都有啊很深教学的意思在里面啊，不但佛菩萨形象， 就是连一些建筑啊，里面一些陈设啊，我们讲的供具啊，供这些这些香花啊，床幡、宝盖，都是表法的。用现在教育的名词来说，就教具的教学的工具，让我们六根接触到就想到它是什么意思啊，我应该如何学习啊，用这些东西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唯恐我们忘掉啊，唯恐我们在生活当中又迷惑了，以这些艺术的方法啊，让我们又喜欢，哎，又能提醒我们啊，所以这是高度艺术的教学啊，不是迷信的啊，迷信是你们误会了、误解了啊。你们为什么会误会，为什么会误解呢？没有人把事实真相给你们说清楚啊，所以社会大众的误解是情有可原的啊。过失呢，过失是我们为佛弟子的出家在家而终啊，我们没有负起责任的，没有把这桩事情给社会大众们说清楚、说明白。啊，这个文明现象啊，为什么会得利？啊，它究竟得多大利？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了。幕后的两句好啊。若能以此回法界，回向法界，啊，怎么回向法界？实在是拓开心量而已啊！啊，世间众生，念念都是为自身的利益，所以跟社会、跟其他众生矛盾冲突，永远不能够啊避除、避免，不能避免。如果你把心量脱开了，这问题就解决了。啊，我们举一个比喻，不如从比喻当中细细去想。啊，我们住在自己家里，没有出门的时候，啊，跟我们的邻居、亲戚朋友也常常发生冲突啊，离开家乡了啊，到别的省份去了，去住了，哎呀，遇到一个家乡人，哎，这是我们同乡的，你看那个亲戚，那他就不一样了，在家乡出冲突，到外面也很清楚，那个圈子就大一层了啊，这是我们家乡人呐。如果出国到别的国家去，遇到我那一国人啊，那个亲情就不一样了啊，那个不是同乡也不是同省了啊，我们同是一国的，你看这就不一样。如果你那个心量脱开了， 净虚空变法界是一家子，那任何佛刹佛国土的众生，你见到也会很亲切的嘛。回向意义在此地，那所以那个小的误会、小的冲突就通通都化解了。佛的伟大处，佛是把净虚空变法界看作自己的家了。所以家人对他有误会，他对家人没有误会啊。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净虚空变法界是自己，我说家还没有说到贴切之处，净虚空变法界是自己，这是给你讲真话，千真万确，一点都不假。设法界一真庄严就是自己的身相，什么身呢？法身。什么时候我们证得清净法身？到哪一天你忽然觉悟，净虚空变法界是自己，你就真的清净法身。你真的清净法身的时候，你现在这个身呢是业报之身的，马上就转变成圆满的报身。圆满报身智慧现前了。圆满报身是智慧身了。你生活在真实智慧当中，我们常讲你过的是高度智慧的生活，那个身就是报身。那么你以你的耐心帮助一切众生，那是化身，千百亿化身。你看看众生不同的根性，不同的族类，不同的愿望，你以不同的方法都能够满足他，都能够照顾他，都能够利益他，这个就是千百亿化身了。所以这一瓶经都到这里结束了，这一瓶经里面所说的完全是我们现在生活环境，事实真相。佛所教给我们这些理论方法也正是我们迫切需求的，我们现在生活在这环境当中，每一天焦头烂额，想不出方法来解决。佛在这里说，通通都给我们说到了，慈悲到基础啊！末法九千年，唯一这个法门能救度，这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了。以这个法做根基，真正的根基。我们在开经的时候就跟诸位说了，这部经上所讲的观经三福的第一福， 上， 从全经来看不上， 观经三福十一句圆满具足， 啊，经中法门是以这个为基础， 啊，以这个基础来念佛求往生，决定得生净土， 啊，而且可以肯定上辈往生了， 啊，在三辈里头必定是上辈往生， 协力这个基础往生呢就不一定可靠了， 啊，那完全是看机缘的，啊，在世间人讲看运气，啊，你能不能遇到善友，啊，机缘不是偶然得到的，还是过去生中善根福德成熟啊，遇到缘才有用啊，啊，临命终时他才能信能愿能行啊，啊，他才能悔改啊，啊，如果从地藏本愿经奠定基础，那你这个基础太坚固了，啊，那踏实，所以若能以此回法界，毕竟成佛超生死，啊，这一句话我们能接受，能相信，能肯定，啊，是故观音如当知，普告恒沙诸国，啊，我们敬爱观世音菩萨，就应当效法观世音菩萨，啊，观世音菩萨对于恒沙国度普遍宣扬地藏菩萨本愿经，我们应当学习，应当宣扬，啊，尤其是青年法师这个注子注得非常好，啊，我们学习这部经或者弘扬这部经，由这个注解做参考资料不够，啊，他这个里头引经据典，啊，收集不少的资料，啊，那么在我们劝告别人的时候，可以收集这个注经，经典上所讲的讲感应的这些事实我们收集，啊，更能够增加听众的信心。好，今天就讲到这里。